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一所小学4年级的数学老师布置的数1亿粒米的作业在网上火了。家庭作业本是家校之间协作培养孩子的一条纽带，但是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家庭作业正在成为家校沟通路上的羁绊。家校之间如何做到及时沟通，避免误会发生？如何促进家校共育健康发展？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探讨。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关于数米粒儿这件事儿。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上面留言，同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等8部委联合发文，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启动申报，向社会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等8部委近日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到2030年，实现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本市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已经启动申报，市教委明确，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课程，无论是已经面向社会开放的课程，还是仅向高校开放的学分课，均需继续建设和完善。据了解，2018年申报课程的范围，既包括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公共基础课，也包括专业课，还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创业教育课、教师教育课程。按照要求，课程负责人需为申报高校正式聘用的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学术造诣。除了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之外，还应该配备必要的助理教师，保障线上线下教学正常有序进行。同一课程负责人只能申报1门课程。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纪念日，卢沟桥教育集群充分发挥本地区卢沟桥抗战馆等抗战文化资源优势。今年在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牵头校的组织下，卢沟桥教育集群所属19所学校联合成立了抗战精神传承志愿服务团，将学校教育和纪念馆教育贯通起来，将教师的教育优势和讲解员的讲解优势结合起来，促进了馆校深度合作，拓宽了学校教育校内外德育的有机融合。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家庭作业数米粒引发关注，应该如何避免家校沟通不定时炸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一所小学4年级的数学老师布置的数1亿粒米的作业在网上火了。家庭作业本是家校之间协作培养孩子的一条纽带，但是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家庭作业正在成为家校沟通路上的羁绊。家校之间如何做到及时沟通，避免误会发生？如何促进家校共育健康发展？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探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家庭作业。各式各样的家庭作业呢，让很多的家长啊有点头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翠微小学数学教师李秀明李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大家熟悉的我们的嘉宾啊，鼠爹，家庭教育指导师，同时呢也是一位家长，今天双重身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什么样的家庭作业呢又在网上引起关注了呢？广东佛山的一个小学4年级的数学教师呢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啊，说要在第二天数学课堂上呢引入一个亿的概念啊，个十百千万亿啊，数字概念，要求呢这个学生在家长的督促下呢数1亿颗米粒，第二天呢带回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份家庭作业呢迅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当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问问两位哈，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先请李老师说说吧，您也是一位数学老师。 对，当时我看到老师布置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也觉得这得从两个方面去说吧。一方面就是老师的初衷，我觉得他是好的，他想让孩子们通过数米这个活动来亲身经历体验一亿到底有多大。因为只有做过的事儿才能印象深刻嘛。 嗯， 老师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正确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老师布置作业设计活动也要考虑到它的可操作性。1亿粒米我查了一下，大概有8000多千克，这么重，孩子怎么可能能够带到学校去呢？他可能也是数的那个过程，想让培养孩子那种估算啊什么的那种意识哈，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么重，孩子是不可能带到学校去的。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老师布置作业是欠严谨的，一拍脑袋就布置下去，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其实，在我们翠微小学，为杜绝这样的问题发生，我们每个星期啊都会进行教学研究，由教研组长带着我们老师们一起学习研究，大家就集思广益，资源共享，然后所以呢就大家都很明确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会减少很多像这个老师发生的这种随意性。 嗯，那鼠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比如说家庭作业有时候不太好操作的家庭作业，还有什么？ 那就多了，在小学生家长面前，毕竟我是过来人，所以说我看到数1粒米的时候呢，我的反应是不大的。 因为我们呢从小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我记得当时就是周一恐惧症，知道每周一啊要留作业，那时候是全家总动员都在等着，不知道留什么作业。比如说他会突然要求你用一个什么样的碗去把这个水倒来倒去，你就得马上到那个肯德基还是什么地方去买那个容器啊。所以说包括什么捡树叶，包括呢用瓜子皮粘出一条轮船来，啊，因为你要用毛线还快一点，用瓜子你得有瓜子，然后还得嗑瓜子才能弄出这皮，粘还不好粘呢。所以包括我们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那孩子还在幼儿园要求我们去写出这轮船的起源，还有枪支的种类什么的，所以五花八门。因此我看到这一亿粒米并不惊讶。 李老师有三十年教龄了，从一开始就是咱们说的比较枯燥的、比较死板的那种作业，到现在这种开放式的，而且要有很多花样的、跨学科的，那觉得给老师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光布置作业、想创意这事儿，是不是就得占用挺多的时间？ 是的，我们学校现在都有这样的研究团队了， 就专门设计作业是吗？ 对，每次就是有这样的教研组长专门集中在一起，然后呢设计这样的作业，设计完了以后老师们一起研究，看看可不可操作，甚至会找来几个孩子来试一试，看看他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那个稿子需要反复修改的。 其实这个是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孩子来讲呢也确实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比如他必须要去找一些资料啊什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家长他不乐意。家长，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写作业，写一篇生字抄一篇课文，顶多家长最后写完了说签个字，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哈？家长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很多的家庭作业是必须要家长帮助才能够完成的，很少就是说能独立的，孩子独立就能够把这件事干了，所以家长就会说增加了自己的负担。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家长的反馈呢？ 关于这件事儿，家长还真的要正确对待。你因为学校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阵地嘛，但是教育也不能仅仅的只靠这个学校。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家长也同样扮演着这种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多家长真的是特别有能力的，也特别有资源的，能够帮到孩子。其实孩子到学校一展示，大家都能够看到，也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过程。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家长还特别主动的配合我们学校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带着他们的一些团队，比如讲环保知识啊，然后向孩子到达一定年龄什么安全知识啊、医疗啊什么等等这个方面，在学校来做。班里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这样资源的，我们都不是一个班的孩子在受益，我们可能会集中所有的孩子，会集中到一个大礼堂，然后一个年级的孩子都可以去听这样的讲座什么的哈。因为老师的能力真的是有限的，有很多他还 你家长不如家长是吧？但有一个问题，毕竟有的家长他是有这样的资源，但是一个班里他肯定不是说一齐的哈。那如果说有的孩子家长没有这么多资源，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完成老师这样的作业呢？对孩子来说，看其他的孩子的家长帮助完成的这么好，他的心里会不会有落差呢？如何去对待这样的孩子？ 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教育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就不能齐刷刷的，就得要有一部分人要走在前头。然后老师要布置这样的东西以后哈，然后有的孩子可能在家长的帮助下，他自己有很大的提高，然后会在班级进行展示，供大家来学习交流，其实是所有的孩子都在受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不能因为个别家长能力不够，然后感觉到困难，然后这件事情就一刀切不让做了，可能会让更多的孩子受到损失。 是这样，第一呢，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这观点，那就是说能者多劳，谁能做什么做什么。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家长没这个本事，那么你等机会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每个人发挥同样的作用，那么等下一次活动时候可能就 就有你的长处了。哪怕我什么这个资源都没有，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比如说我在校门口维护一下秩序啊，这个放学的秩序啊什么的，帮助接送孩子或者这些劳务性的简单一些的，我家长也是可以参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从学校方面来说呢，我们要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舞台，让所有的家长都能有所表现，这样也就让每个孩子都能有了一个心理平衡。 嗯 啊，所以这是从学校方面来讲。第三，我们还要从一点来看，那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个别家长他不参与，懂得一个道理，人活着一定要有特点，并且被社会所需要，你活着才有价值。客观的承认我们的不行，人都是有局限性的，这个没有什么可寒碜的，我觉得。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家校共建了就苛求家长一定要怎么样，然后把有贡献的家长就捧得高高的，就做不了什么的家长就不能一视同仁，这样不行。我觉得我们，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就是我那个孩子的这个初中的时候，他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才艺特别好，他在前面表演，而另一些孩子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那么最后等老师总结的时候，就特别把台后的孩子，没有在前面吹拉弹唱跳舞啊朗诵的孩子，把拿出来，让这些孩子受到全场的热烈的掌声。 嗯， 那么这样就拉平了。我们默默的奉献，同时也是非常需要。那从学校的角度，也要考虑到给家长各种各样的表现的机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关于数一亿粒米的话题呢，和大家呢讨论一下，为大家请到了北京翠微小学数学老师啊李秀明李老师，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家长数爹，同时呢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啊，这样的身份。有没有一种可能哈，鼠爹，让家长既可以去做，同时又不感到负担那么的重？ 既做又感到负担不重呢，它得基于几个原因。 让家长既可以去做，同时又不感到负担那么的重。 既做又感到负担不重呢，它得基于几个原因。 嗯，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第一，他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理念，比如说他要知道，对一个孩子的教育，从全世界公认的观点是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的， 嗯， 三个教育结合一块，这才叫教育啊。如果你抱着一个说我把这个择校拼命的择校，然后把孩子放到翠微小学这么好的地方就没我事儿了，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你一定教育不好，你一定感觉负担。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三结合，家庭教育这块你就是全职了，你不能说把教育都放到学校啊，你要知道家庭教育你，而且你是第一任教师啊，所以说呢他是个全职教师。如果我们要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是三个教育的结合，我是全职教师的话，那么自然他的这种所谓的心理负担他就会减轻了，因为他把他当成一种责任，甚至责任感很强。我们要知道责任跟责任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孩子不是家庭的全部啊，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家庭生活都围绕着孩子进行，这是错误的。你不能够说在量上，包括你提的太那个难度太大，然后让这一个家庭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协助孩子去完成家庭作业或者学校活动上，那这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说说清意图，然后呢这个给足了时间啊，给足了时间，这样的话呢，我想它的科学性就极大的提高，在它可以操作，既有理解又可以操作这个前提下，他负担自然就减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形成社会上对学校这么大的意见呢？就是呢，一个是理念有问题，二是一个要求家长的这个可能实现性上啊，包括一些条件上啊，就是替家长想的不够，造成了家校之间的矛盾。而家校之间的矛盾呢，就增加了什么呢？这个师生之间也有矛盾，这老师不可能不带出情绪来，然后呢弄得亲子关系也很紧张。为什么？家长肯定是负面的，因为学校给他派了很多活，他负面情绪，然后不自觉的表现出来以后，就非常不好的结果就出现了。哎呀，上学可是个苦差事，可是个累差事啊，爸爸给累成这样，妈妈累成那德行了，然后孩子也认为学习太苦了，所以他一连串的恶果都出来了。 嗯， 因此千万要把理念改变过来，然后请学校注意科学性。 那您说要不要去适当的规范一下作业的内容，李老师？避免说超过孩子能力范围的这样的作业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有所的那个，但是这个界限是不好确定的。我也不同意，就是说的那个留得过难，然后呢，家长那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弄不着，真的让家长觉得在孩子面前就觉得，哎呀，爸爸妈妈是研究生是博士都弄不出来哈，那个压力可能真的是很大。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在我这儿哈，我基本上要是布置一个什么样的作业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什么把握的时候，包括我们年级组啊，都会叫两个孩子过来啊试试，然后看看遇到什么困难能不能解决什么的哈，然后有一个谱了，然后再布置下去。 先做一做，用他们的这个能力水平哈，看看能不能够胜任。 对 对， 别都以这研究生的水平去要求。 还有一个啊，我们就不要说的智力上的这种区别，就是包括家庭生活，它可能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布置这个事儿，可能一半的孩子能完成，一半的家庭能配合，但是另一半的家庭，比如由于人家距离远呀，还是出租房啊，人家当时没这个东西，他就做不成这个事情。那么做不成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学校是什么态度？比如说时间我给你宽泛了，万一人家没有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表示理解，再给宽泛一点的时间，起码是不能呢就是什么都以这种评比的形式造成了一部分孩子极大的压力。 可不可能这样，就是李老师，这作业呀，不设计成唯一的，比如说也弄一个跟那个考试的弄个几选一啊什么的，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能力，按照不同的要求，大家去选择我能做什么，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 我觉得我抢一句，太可以这样了。你比如说前两天关于那个画月亮那事儿，咱干嘛非得画月亮啊？万一这个一半的时间没晴天没月亮，或者我们家不便于看，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没看月亮，但是我今天带孩子吃饭了，你发现了吗？吃饭你就可以有的也能解决这个一些问题。你比如像数米这个事儿啊，数米这事我不数米，今天晚上我们家没米，但是我在孩子外头吃快餐吃饭了，你注意了吗？他那个餐桌上都有一个圆筒一样的东西在那插着筷子，我们就插满一圆筒，看看它是多少根，是吧？然后呢它大概是多粗，然后我们就告诉孩子要做出这么多的筷子用了多少木头，那么也许就是15厘米，大概是啊，一棵树有多长。那么这个饭馆你可以看一共有多少这么一篓一篓的，那么需要多少，可能就这一晚上消耗多少棵树。同样你看它这个对于这个就是一根这一双筷子跟这一堆多少筷子，它也能有数字的概念，同时跟环保还结合起来了。你干嘛非让它数米粒儿呢？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讲意图。 也就是说，关于引进数字的这个概念，就那个老师的初衷，其实可以有更多种的方式可以去选择，最后其实是殊途同归哈。 对， 对呀、我们家今天晚上都没吃饭，我数那墙上多少块砖都行， 对， 它同样能达到这个作用。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家庭作业的问题哈。那么关于呢建立健康的这家校合作哈，那么我们学校现在比如说采取了哪些措施？ 家校合作的这个方式还是挺多的，比如说针对于个别学生的情况呢，我们老师一般都是采取微信啊和电话，然后呢便于家长了解情况。 那您觉得就是像微信群啊等等有哪些事情，比如说 情况呢，我们老师一般都是采取微信啊和电话，然后呢便于家长了解情况。 那您觉得就是像微信群啊等等有哪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群里面是不能够说的， 因为孩子嘛也都是参差不齐的，对不对？我觉得在微信群里的不要过多的表扬批评，尤其是点着名怎么怎么样哈，我觉得那个人的能力大小有能力有大小哈，但是我觉得当老师的更要注重的看到的他的努力，他的 成绩可能不太好，但是孩子可能很朴实，很愿意为集体服务什么的，你就不要老用那个短处在微信群里的不停的发我们班考试怎么怎么样了， 对对对， 这个样子哈、嗯。然后我觉得会增加家长和孩子的那种焦虑。 另外就是现在家长的学历普遍都很高，那李老师在这方面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给我感觉那资源利用好了，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家长哎，有的就是比我高，我就得要向人家学习，千万不能是哎，我自己是老师，然后就高高在上，这种东西我觉得老师是要不得的，这也是一种做人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姿态嘛。最最重要的跟家长还是要以诚相待，不懂就是不懂，家长也会理解，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哈，在某些领域家长确实比我们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真的对孩子、对老师、对大家都好。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做客我们的节目。陶行知说呢，没有家庭的协助教育，学校教育是办不下去的，所以说呢，这两者必须要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同时可以在上面留言。在这里呢，主持人杨洋代表编辑苏小坤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教育面对面欢迎继续关注。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去说喜欢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地面处于均压，湿度大，扩散条件一般，受邀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0到8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听众朋友，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的科普展厅里有四个瓶子，分别展示了国2、国3、国4和国5四种排放标准的柴油车每小时排放的颗粒物，分别是100克、65克、13克和10克。要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PM2.5 的二级浓度的限值，年均每立方米35微克，一辆国五柴油车一小时排出的10克颗粒物需要近28.6万立方米的纯净空气来承载。2018年5月14号，北京市发布了新一轮的细颗粒物 PM2.5 来源解析最新研究成果，而本地大气 PM2.5 来源移动源占比是最大的，占到了45%，其中在京行驶的柴油车贡献最大， 占 32%， 进京及过境柴油车排放占 18%， 重型柴油车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视之地。那么柴油基颗粒物后处理技术都有哪些呢？现在呢，比较常见的柴油基颗粒物后处理技术